2017年秋季学期，北京市高考综合改革进入实施阶段。7月6号，北京市教委连续公布了两批高考综合改革的配套文案，其中包括了北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办法和北京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实施办法，对普通高中的学业水平考试和普通高中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做出了具体规定。今天969，泽林带你听资讯。记者7月6号从北京市的住建委获悉，北京市保障房全市取消大摇号后，各区的公租号将由各区组织分配，进一步推行直住平衡。对于京籍的申请人来说，要么具备项目所在区的户籍且在本市工作，要么需要在项目所在区工作。同时，各区也在陆续建立各自的专业化运营公司，加快推进保障房专业运营企业的全覆盖。最近，天坛公园的单壁桥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这里被一些人称为中华神床。每到傍晚，就有人会来到天坛公园铺一块床单，躺在单壁桥最中间的石板道上。石板由于白天太阳照射的余温，躺在上面的人认为能治病也能强身。而专家明确指出，夏季的暑湿严重，躺在石板上易得阴暑症。北京市通州区近日开始划定载货汽车的限行区，从7月13号起，通州核心区将禁止载货汽车白天驶入，拖拉机、三轮汽车等车辆全天禁行。